我发可以讲的好多人呢在这个仪录看得多28代祖现成的法，我们六祖前法的界，他都读得烂熟，都可以舌舌头舌的舌头喉痛舌这个法舌的喉痛啊，得心痛，但是这个心呢要痛打这个法，舌就属口，口难舌，心要痛这个法，心痛就属于行，口痛呢就属于解，行解相应，明佛心中，明知人中，我就是知人中的，舌呢就解嘛，解这个法，或者这个心痛的属行呢，行而其解，解而其行，行解相应，明佛心中，明知人中，我就是说的。若果有行有解咯，你就疑日在虚空，呢、这个日呢，随着虚空方光明普照大地，万物都界界明。你又心痛又心痛啦，后面由于呢个日在虚空啊，照一切色，照乜嘢都照到。这个也最有用哦。咁假如咧，舌又痛，不过心唔痛嘅，就疑日在水中。你所讲系假嘅，水个热，水个热咪假噶啦。舌痛你个心唔痛咧，你疑日在水中。假如咧，你呢个心又痛，舌不痛，心痛咧。心难行，但唔识讲，唔识讲嘅，咁你耳因非闻梦，呢个日系有讲，俾啲乌云遮咗，大家都见唔到，佢又照唔到大地，大地啲人又见唔到呢个日，所以咧，你呢个心痛舌唔痛嘅，耳因都非闻梦。有呢，心又不痛，舌又不痛的，而人在梦中，你就发梦咯，发梦的时候呢，讲又不懂讲，行又不懂行，冇行冇，冇行冇解的，对这个见性的法门，解又不懂解，行又不懂行，你不单发梦，对而人在梦中。如果舌痛及心痛呢，而家就吹虚空啊，普照大地啊，那就好啦。所以修行的人啊，又有识痛，又有识行，行解相应啊，自性的真身，未前见性法，出晒波长中啊。六祖话：如来可得法，三藏十部个法。我不讲那个法，那个法呢很多法师讲，不需要我们的祖师来讲，我们唯一呢就持这个见性法，见佛性，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但未曾见佛性，见佛性从性起受，前受在性，性受不异，一切即入如来地，这个见性法就在世，是吧？所以未前这个见性的法出世破邪中哦，有好多人他未曾见性，埋了自己的性，埋了自己的性受福，人见个福，埋了自己的性来受修定，四禅八定的定，三界未曾出，火宅未曾离啊，这个有为的功用已经随形，水有不食，所以这个未曾见佛性的，统统的所得所离都是有为法，可以讲到魔业，是魔的魔王的业，未曾出三界的。所以华严经文离却这个菩提心，受一切善业都是属于魔业，属 人欠嗰個善啊，人欠呢個印光咪屬於魔業啦。所以咧，要見涅槃經文，見佛性者，名之為菩薩；不見佛性者，就名之為眾生。你見佛性咧，就唔稱為眾生啦。啊，不見佛性就名為眾生。所以一定有見性啊！六祖話：我設呢個見性嘅法門，希望人人都見性，破咗呢個邪魔外道喎，嗰個有離嗰個邪中出曬破邪中。唔見性咧，通通咧屬於魔之術；見咗性就通通認為佛之佛尊。都係微邪見性法出曬破邪中。法辟無登見，埋悟都有前速。此次見性慢，而人不可識得。法無所謂登，亦無所謂漸。以呢個法嚟修行咧，冇登冇漸噶。不過有啲人咧，埋咗呢個法嚟修咧，遲遲都未曾得法。就明知未漸咯，悟咗呢個法，悟人嚟受咧，一剎那間你見到呢個法咧，呢一個就明知未登啊，所以埋悟就有前速，埋人就遲，受法就遲，悟人咧就疾見呢個法。所以法無所謂登見，埋悟咧就有前緊。只知見性慢，而人不可識啊！呢個見佛性嗰個法門啊，人咧埋你就起惑，由惑咧就作業，由業咧就跳苦，三大嘅輪迴，苦海就出慢，佢點樣可以？見呢個性咧，所以呢個疑人就不可識啦。知人就識，知人就悟理就生解，解理就滅惑，惑惑滅就知然，知然嗰個理就攰，佢就解啦。所以疑人就埋理就起惑啦，啊，被呢個惑嚟埋咗呢個真疑理咯，佢就唔識呢個見。性嘅法门，智人咧就悟理就散解，解理就灭惑啊！佢解呢个理咧，哦，呢个惑就灭咗咯。惑一灭，呢个智就圆满啊嘛。智嗰个理极，所以佢就能够了达呢个见性嘅法门。佛只是见性慢，而人不可识。虽万般合理都还非一，烦恼暗杂中，常须散未忍。知呢个见性法门啊，有定法可施。都有人话咩叫世来依人？何必唔问自己意啊？咩叫做自己意啊？当观物作用。咩叫物作用啊？佢眨下隻眼嚟是非，哦，佢言下就是非，啊，佢就明白咗啦。有啲人咧，咩叫曬來意啊？庭前拍是子，和尚，你莫以警示人，哦，我不以警嚟示人。以何是曬來意啊？庭前拍是子，佢講呢個庭前拍是子出嚟，係咪啊？有啲人啊，問呢個趙州喎，好似還有佛性嘢冇？有，哦，佢就唔出道啦，係咪啊？又一個和尚嚟問啊，好似還有佛性嘢冇？冇，佢又唔出道咯。所以咧，佢失職就碎萬貫啊！尤其是馬祖個老人家。馬背踏實天下人，有些人問 开始嘥力去医咧，积肾积乏，积呢之后如何咧？肺肾肺乏，肺呢之后如何咧？不是物，不是物叫啲名咧？太太大道，佢有得搭落嚟嘅，搭一系一夜都有得搭，就先积睡万般。合理都還肥一啦，啊，絲有萬貫咁多嚟絲，但係合嗰個理一還係肥一，所以方不肥然都無二路啊，方便你有多門噶嘛，犯價嗰條路咧唔係一條嘅，譬如當呢個地行睇個鋪樓啊，你從東涌聲嚟一得，從昂坪嚟一得，從鳳凰山頂嚟亦得嘛，坐直升機嚟都得嘅。嗱呢一條路咧，幾條路，假如你地擁冇曬，從地擁出嚟得哦，所以咧，翻家嗰條路唔係一條，乃下呢個靈鏡二十五圓通，個個都話圓通。是不是微魔鏡啊，三十二個菩薩方不二法門，個個都是不二法門，三十二個菩薩都說不二法門，那哪一個不是不二啊，三十二個都不同，個個都是不二法門，靈鏡二十五個圓通呢都不同呢，啊，個個都是圓通，啊，我知道是積睡萬般合理都還第一，還多暗集中，成日死三利人。我哋忙啲時候咧，菩提都變咗煩惱喎。我就著呢個喊親痴，天谷疾忌，人我是忌是非，煩惱黑暗集之中咧。我哋應該點樣嚟求呢個波嘢？常需三利日，暗集中嘅點樣個三呢個利日咧？哦，呢個利日啊，從呢個煩惱嗰時識取嘅煩惱，煩惱煩惱，煩惱係咪真嘅？唔係真，唔係真，呢個煩惱都見到。你唔好講係真噶嘛，係咪？煩惱係咪？是不是慢的呢？哦，是慢的，这个烦恼一慢的就痛了，是不是？今天呢，你不要当它是真的，不要当它是实的，烦恼是其性是痛的嘛，什么烦恼，什么烦恼，是不是实的？哦，想想，不是实，不是实它就痛了，是不是？咁樣嘛，所以煩惱你唔好當佢係實，你唔好當佢係真噶嘛。喂，嗰只老虎咁啊，係老虎個鏡啊，喂，係唔係實噶？紙老虎，乜紙老虎做乜鏡？乜嘢鏡空都冇咯，所以煩惱你唔好當佢係真，唔好當佢係實，煩惱個性空噶嘛，哦。煩惱性空咯，呢個未入；煩惱滅，呢個未入就生。去哪個地方求知你？煩惱啱達到常需三利一，二都小煩惱嚟，小煩惱空得小智慧；二眾煩惱嚟，眾煩惱空得眾智慧；大煩惱嚟，大煩惱空得大智慧。所以破呢個見思煩惱，就得呢個一切智嘛。破呢個塵沙煩惱，就得呢個道種智嘛。破呢個無明煩惱，就得一切種智。所以煩惱啱集中，我哋成日需要三四日咧，控一份煩惱，得一份利益；控十份煩惱，得十份利益。所以要向哪個地方嚟求知你？只有你能夠將呢個煩惱一控得個落嚟咧，呢個智慧就現前啦。好似呢個金銀財寶，你能夠捨得咧，呢個布施功德咪嚟咯。你唔捨得咧，布施冇你份，布施功德冇你份。你能捨咯，呢個布施功德咪嚟啦，係咪？所以煩惱 察中常需三利日，我哋可当系真嘅。烦恼易幻易化，烦恼梦梦乃系真。咁你何必生烦恼？烦恼咪灭咯，一灭咧，呢个智利就嚟啦。烦恼乜嘢？水中热，水中热咧，佢话打你，你就唔会生烦恼咧。烦恼一空，呢个智利咪嚟啦。啊，烦恼乜嘢？烦恼指老虎，指老虎咪空噶。啊，空噶啦，烦恼一空，呢个智利嚟。所以烦恼暗杂中，常需要三利日。车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精驱不用，清净之无疑。咩叫做烦恼至啊？邪啦，点样邪？你做事做歪咗，呢、这个烦恼就嚟。呢、这个邪，你嘅心念一歪咧，呢、这个烦恼就嚟。所以一歪就百邪散。心念万不能买，稍微有啲买啊，我啲烦恼就嚟噶啦。做事你又不能买，你做事一买啊，呢个烦恼就嚟啦。所以你在呢个世界，在呢个社会啊，你稍微做事啊做错，买啊买啊，百千个烦恼咧就嚟啦。我哋嘅心念亦复如是，嗰个心念一咩咧？一买百邪散，个烦恼咪嚟，烦恼就边事嚟啊？自己照当嘅，你嗰个心买，你做事情又买，哦，个烦恼就自邪来烦恼至，精来烦恼除。嗰个心正直光明，咩烦恼都唔存在，烦恼咧走咗，烦恼咧后行喎。你呢个心系正直光明。正正当当，烦恼从何生？冇得生嘅，正直光明啊，何来有烦恼咧？系咪啊？你做事做得的的当当，冇得闲嘅，嗰阵时烦恼有啲咩嚟嘅？所以正来呢、这个烦恼就除啊，所以嗰、那个心啊。好微晒，一买烦恼就止，心静烦恼就除，做事的亦然，一咩个烦恼就嚟，事静烦恼就除，邪静佢不用哦，静呢个对邪，有静就肯定还有邪，静都冇埋呢个邪又冇埋啊，邪静佢不用。邪念咁咪正念，两个都冇。哦，所以古人讲：太平观是将军之，得罪将军见太平。太平咧胜晒喺呢个将军咧打败嘅，但系咧不罪将军见太平咯。如果太平啲时候唔好有将军，一有将军就有乱嘅。所以一太平的时候将军呢冇乱晒就有将军，太平就冇将军，如果一有将军呢依然未曾太平，所以太平看是将军之，不许将军见太平，所以正的行邪是不是正呢就行这个邪邪灭这个正就亡了，如果有这个正呢依然呢还要那个邪作用，有病就当然有贼嘛，病都没了何来有贼，无贼都不需要用病的嘛，邪正佢不用，清净之无疑，变得无疑那个清净心啊，如果有邪有正呢就变得有疑那个清净心，有邪有正，以这个正来行邪，清净清净是有疑那个清净，如果无邪无正呢，邪正比较忙，那阵时就变得无疑那个清净，无疑个清净，那咪有疑个清净就唔同噶嘛。清净还有疑，清净无疑，即是无疑清净，有疑清净， 有邪有正，你有疑清净，无邪无正都无疑嘅清净。所以话邪正佢不用清净至无疑。菩提观自性，起心即是妄，正心在妄中，但正都无三障啦。清净之无疑，无疑清净啦。哦，呢、这个菩提自性你现出嚟啦。菩提啊，本来嗰个自性嘅，人人都有。既然菩提系自性啦，你什么有无明啊？哦，一念不觉呢个心一起，哦，就有妄想。你呢个自性啊，菩提，但系菩提一啲。你不可以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就唔见咗个菩提，嗰、那个妄想咪现出嚟啦。所以无明不觉散散晒，点解随缘就长六重啊？起心动念啊，就有散晒烦恼，就有六重嗰个烦恼。所以起心动念唔见咗个菩提。菩提本来是自性，一起心动念就唔见咗菩提，嗰阵时咧就变咗妄想，起心就即是妄。起心动念咩唔见咗菩提啦？你见到呢个妄想，后屘个菩提系咪妄咧？正心在妄中，菩提都还有。菩提呢个正心咧系在妄想之中。但嗰陣時見妄想唔見菩提咯，但係菩提就妄想之中，例如乜嘢？水中燃眉，水底下有燃眉，但我哋見到水係見唔到燃眉，你食嗰陣時有咯。水中燃眉咧見唔到嘅，色理較清，色底下有個較清，你見色，但你見唔到較清。所以古人話水中燃眉，色理較清，決定自由，不見其形，見唔到佢嘅形啊！所以我哋妄想中咧，一定有呢個菩提嘅正心，但係咧，我哋見到妄想，見唔到呢個菩提嗰個正心，正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啊！我哋想见呢个菩提咧，清净心喎，点能见咧？但正，正，我哋嘅心一定要正。嗰个心一正啊，正知正见。因此，嗰阵时三障系冇喎，冇呢个烦恼障，冇呢个业障，冇呢个果报障，系咪？但正，我哋提起呢个正念，提起呢个正知正见，所以古人话正念现前，呢、这个正念一现前咧，三障都消灭，三障光烦恼障啊，烦恼障就冇咯，正念现前，业障就冇咯，正念现前，我冇障，嗱系吓，我哋提起呢个正念，烦恼何曾有？安马头的正念冇烦恼，念佛念得好的正念又冇烦恼。中经啊，随文入观，念动得好，亦冇烦恼啊。即但正到无烦恼啫，又正念现前，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业障隆重。一句阿弥陀佛，能消八十万亿生死的罪噶嘛。所以正念現前，呢、这個業障咪控埋咗咯，係嘛？正念咩能控呢個煩惱障、業障嘛？哦，正念現前啦、啊，又控呢個苦障，係呢個正念。哦，正念現前，阿彌陀佛，別人都唔記得咯，辛苦都唔知道咁，冇呢個苦嘛？你正念現前啊，連隻手指都唔知道痛嘅，若果你又打妄想啊，痛到你。系咁样，你若果系正念现前，你根本就冇得痛嘅。所以咧，正念现前，火行都变莲前啊！哪里有呢个苦咧？嗱，但正就当系正念，发都有正念，正念一现前啊，烦恼冇，业障冇。 我哋個果報啊，是男是女啊，生老病死苦等果報，莫控咗啦。凡情都無三章，世人若受到一切陣不防，常自見幾個而道的即上當。世界人啊，想受呢個無上至道咧，一切都唔防。你做乜都得，行自助我也可以受，行自助我唔會障礙你受無上道。耳目動靜我可以受，你唔出聲亦得，耳亦得，動靜又得，默然咧，參禪亦得，耳目動亦得，波就三昧。有啲人打波就三昧嘅，成嘢咁樣行嘅，佢唔坐嘅，唔卧嘅，波就三昧咪行咧，正。有啲人坐禪。一坐就坐幾日幾夜嘅，呢個就靜嘅，耳目動靜亦得。世人若修到一切陣不防，出界亦得，在界亦得，有和生有和兒都得。唔係過去嗰啲在界人咧，有和兒咩？金陵呢、這個金陵二道婆，佢姓二嘅。佢嘅老婆咧，佢係一個先生嘅。佢講嘅先生咧，都唔係好有錢嘅，又賣呢個油漆啊！你到生活咧，賣油漆啊，講嚟賣油漆啫，我好感激咧就漆。我哋以前就在中國潮汕啊，行地方啊，最好食油漆，食呢個油漆啊，嘿，好耐都唔會餓嘅。用糯米啊，俾啲油啊嚟炸噶嘛，呢、這個咪油漆咧。咁啊，呢個二兜婆，佢拜呢個狼騎嚟師，佢又問呢個狼騎啊，師傅啊，師傅啊，我參禪啲啊，參咩啊？哦，參呢個林寨老人咧，講呢個無畏嘅真人咧，呢、這個真人咧係無畏嘅咁樣。有一日啲林寨老人啊～成座雪崩，佢有一位無畏真人，在二丹六根門口出及，放降未見攰者汗，我哋汗，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佢係無畏嘅真人，你看啦咁樣，呢、這個二道陀咧，奉師傅嘅名，咁樣就周日六時行至坐我都看過無畏真人。在呢個六根門口出入，於是俾佢看啦，一看就看咗三年，看咗三年咧，有一日早晨起嚟啊，共嗰個先生啊，先生咧，阿名咯，擔大家咧，一俾佢擔爐，俾佢擔嗰個油擔油皮咧賣咯，一出門咧就碰到嗰啲。碰到有個黑衣啊，黑錢，佢就唱呢個《蓮花落》啊，唱《蓮花落》嘅黑錢咧，唱《蓮花落》黑錢咧，佢話就看呢個無畏真人，佢一向嘅唱呢首，若非老艾的前世信，焉能得個洞庭？馬上咁俾佢見到呢個無畏真人，歡喜就了滿丹，唱歌擔油旗一跳中平原。掉咗佢啦！佢啲丈夫話：你發癲啊！話我癲咧就識啦，你正癲你又識。一周周嚟見咧，見嗰個師傅，見嗰個師傅狼騎善師啊！師傅一望就知道啦。咩叫無畏真人？佢有一無畏真人，三孝六悲六木親，一掌一海華三路。萬年流水不自親，咩叫華山？你當我先世啊，朝中南山啊，入呢個長安啊，黃河嗰個水啊，就在呢個華山中間嗰時流過啦。呢個山咧就分嚟兩邊，黃河嘅水就中間流過，呢個就叫話紅山啊。 一听一开话，山路万年流水都不知亲。唔系呢个无畏证人咧，我哋理力咁大噶，系嘛？有一无畏证人，佢就一个证人咧，按个口径咁，三个头，六个鼻，三只眼，六鼻，六目亲，一掌劈开华山路，万年流水不自亲。哦，佢咪唔得到咯？诶，佢系一个老婆婆咧，还系先生嘅？但是打工的賣油錢的他就可以不做，所以曬人若受到一切神不防，任何人呢都可以受，常自見幾個以道得不即上方，受到啊要向自己來求，你知不向外求，所以南無善智話心言不講不染盛开的肺窑，但向己求莫从他问，问亦不得，得亦非得，心言不染啊，盛开的肺窑，你想见你的心言不是可染的，盛开的肺窑啊，但向己求莫从他问。所以我哋手行都要向自己嗰次嚟求，自己咩啊？自己嘅来时路喎、哦，你从边个地方来咧？啊，来不如路啊，来不如路，而家卖咗，你又搵饭，我哋饭卡嗰条路，来不如路就搵翻条路。诶、啊，我哋卖咗自性啊，来呢个六道嚟受生死轮回嘅苦，呢、这个就来时路。翻家嗰条路，惹事嗰条路，啊！你常常伴自己啊，伴自己呢个白色田中啊，今世前世无知劫以来，阿无量国佛嘅过失，你一见咧你就灭，一见就忏悔，常常见到自己嘅过咧，就无知劫以来嗰个过失，晒得佢干干净净，晒咗呢个过咯，哦。这个自性就露的光明，晒两个过了，自性就露两份光明，晒百千万这个过了，这个自性就露百千万这个光明嘛。啊，你那个异常肮脏，你不晒都得的，晒了都肮脏，这个异常就清净了。你那个异的嘛，谁个叫你捏了呢，拉下落去，你要自己晒的嘛，晒了都拉下呢，这个异常就清净了。我哋呢個心啊，無私劫以來做無量咁多罪，我哋借乜嘢罪嚟懺悔，曬呢個乾乾淨淨，哦，自己嘅自性光明咪顯露咯，所以常自見幾個，以道就即上方。有啲人見過都未人見，何況話懺悔，見過或者滅過啊！见一个就灭一个，见无量个就灭无量个，所有一切过失啊，忏悔得清清净净啦。哦，自性嘅现前，嗰阵时咪以道就即上堂，向哪个地方嚟求到啊？常自见几个啊？时时刻刻我回光返照，见到自己的过失，见过就灭过，过一灭，自性嚟清净，咪以道即上堂。所以曬人若受到一切盡不防，就向方打工得啦。啊，打咩工都得嘅，係咪啊？只有你常常啊，回光返照，見到自己個過失咧，呢個過失啊，曬得佢乾乾淨淨咯。自性嗰個佛道咧，就現前，以道就即上方。聽下文祥點明嘅？為自有道。初不相烦恼，离道别物道，众生不见道。先阿禅敬，可耶品如文，可耶就佛心，可耶出散一切佛，又称为佛母。见可耶就得道咧，到底可耶在何处咧？波野敬文，色无变故，当亦波野无边。 七母丈夫长期保养五丈七母丈夫长期保养五丈保养没谈的话要谈谈人气古人嘛千金催促爱是真意乜乜黄花都无比火野所以我哋求道咧就求火野未知一事实的以真非真除咗火野以外咧亦即系假嘅唯有呢个火野咧系真嘅火野的船啊到众生从生死嘅此岸破呢个烦恼嘅大海到涅槃嗰个彼岸啊，所以龙祖话：我哋系向边个地方求啊？我识类的自由度，识四大知识、五蕴知识，系我哋人人都有嘅。哪个冇四大？冇四大，冇你呢个神态。你呢个神态系四大和合而成。即系身体就做长，终日念淡，迟快，不至得身是动长，系呢个知共禅师讲嘅。我哋终日都嚟念香，是火咧，我不至呢个身是动长，所以我哋嘅身体咧就系火嘢。既然家下火嘢啊，火嘢咧，點解要散落平四庫啊？埋咗火嘢，埋咗火嘢，所以又散落平四庫啊！既然有散落嚟平四庫啦，你有我哋唔火嘢，唔得火嘢如何咧？嗰陣時唔係散落平四庫喎，上落我正。有得你落，知佛菩萨摩擦勾定四苦，但你有呢个常乐我净咧，所以你想得常乐我净咧，你就有呢、这个波嘢，波嘢在何处？在呢个色类，色就我哋五蕴嗰个色，离蕴个无众生啊。五蕴磨合就假名众生啊，色受想行识呢个五蕴嘅，五蕴就有波嘢，所以甚敬文观自在菩萨行深波嘢波罗蜜多时，照知五蕴皆空，波嘢就现前。五蕴空就波嘢，离咗五蕴空以外啊。但向哪个地方求果嘢，都一切苦厄，尘我平四苦就到尽。所以昔日有个和尚问呢个赵州老人啊：圣问和尚，是此性就不坏，而何是此性呢？赵州点样答？四大五蕴啊，喺呢个都还得卖啊！而何是此性呢？赵州人，五蕴四大啊！你话是坏是不坏啊？我知道呢、这个五蕴四大啊，就系不坏之性嘅。埋养中呢，个埋山都咪养山靓嘅人。父子就唱和，养山就做仔啊，埋山呢就做老头。分明咯，埋山就问呢个养山呢，咩叫做妙境明心呢？养山啊，他罗大地日月星辰，你讲得呢个事上啊？哦，你帮我问乜嘢？妙境明心啊，是你思想可以吗？意思意思，系妙境明心， 就係三皇大帝，就係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三皇大帝就識啦。這個識佢係有道噶嘛。所以古人話悟道的時候，三皇大帝啊，就係法王身啊。依、這個和尚啊，悟道啊，佢哋出波悟道嚟。擔嗰只擔嗰擔柴，嗰陣柴咧突起嚟，用功用得啲用咧，嗰陣柴就跌咗咯，佢就即時唔咗道啦。撲落被他物，終難不是塵。山河八大地，前路八行身。呢、這個咪識類似有道，係咪啊？就是。長興禅師，長興禅師用功啊，比我哋唔知辛苦幾多十代。佢攞人搭，坐爛七個部門，我哋坐爛幾個部門呢？佢坐時咪七個部門都坐爛咗咯。係咪然後有日早晨啊，起嚟點起呢個簾？禅房係一個簾噶嘛？北方呢個禪房一定有一個簾嘅，你一入去咧就落咗呢個簾啦，呢個簾可以遮風遮寒。一放炭咧，呢個簾就掀起嚟。有日咧，俾佢一掀起呢個簾咧，佢就唔得啦。啲咩悟啊？佢惹大皮，惹大皮，掀起簾來見天下咧。有人問我解何中念氣不止，一口就答。佢就點念嚟見天下嚟啊？我知道呢個色類啊，自有道，唔係離開色之外而有道咯。色即是空，呢個咪道咯。所以福不相妨老。色不會愛這個空，真空，真空不愛這個色，覺不上防老。色類的自有道，覺不上防老。這個色啊，你這個身體的色啊，四大的色啊，五蚊的色啊，有道的，未曾妨害這個真空果耶。震动波嘢亦唔会妨碍四大意识噶，所以叫做觉不相妨恼。嚟到跌不到，众生不见到。有啲人呢唔明白，只系个道理啊，离咗自己嘅色身以外，都系头痛。離得色身咧，就冇咗呢個震痛啊！離色就離痛，離咗呢個色啦，呢個震痛波嘢離埋啦。咁你再嚟求震痛波嘢，哪裡得求？係咪啊？冰嚿水啊，離得個冰嚟求水，如何求到呢個水啊？冰用是水嘛，所以莫離冰而求水，莫離。我哋呢個識而求呢個道，所以人生難得嚟噶咩？我哋呢個身體好難得嘅，識嘅呢個識身啊，你悟佢嚟嘅，當下就見到果耶自道。那我哋受戒用邊個受啊？你話俾我聽，係咪啊？用我哋嘅識身嚟受戒啊！話你善男子善女人。是不出了嫁之後，像你這個身體啊，去修而來清淨自戒啊。一個色之後沒有道，怎可以修而來清淨的戒啊？而來那個清淨戒就是道嘛，戒法身啊，而來這個戒法身啊，遍滿虛空啊。我哋呢個色嘅能夠受而來嗰個戒啊，你睇下戒咩？不受三界， 沙生就有聲，不沙生就冇聲咧，無聲。呢、這個無聲不殺生的界啊，盡去向遍法界，好事不殺生清淨界，我哋呢個色身就受咗佢啦，受咗二來清淨無聲法身的界咧，哦，嗰陣法界，你呢個身體有界啊，哦，嗰陣時就被二來的袈裟就稱為佛子，三寶自眾你值一寶。比丘啲有地，呢、這個名為讚寶啊！人家話三寶三寶喎、啊，你啲變成咗寶，呢個係讚寶嘛？假如你冇咗你個身體，你受戒啊，非人可以受戒，所以受戒的時候有呢個遮難咧。你是非人法不是，你是天龙法不是，你是鬼神法不是，系咪啊？鬼神可以变一个人嚟嘛？鬼神唔可以受戒啊，系咪啊？天上个龙可以变一个人啊，唔系天龙又唔可以受戒、啊。然则呢个天上个龙啊，天人啊，佢想受而来嘅戒啊，佢真系投胎做人。投胎做人咧，佢可以受咗二来嘅戒咧，就嚟比丘，比丘嚟堕落赞索，就嚟赞佛。我知道呢、這个色类咧系自有道，各不相妨落，切莫离咗呢个色啊，去求道啊。离色哪里有空？讲明色即是空噶嘛。空即是色嘛，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指不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嗱，呢个色类咪有道，所以六祖讲得好清楚，色类有道，你哋人人有色。你呢个色嘅，你可以修行令你悟道。例如我哋呢个身体嘅色可以打坐，用呢个身打坐嘛？呢个身打坐七日坐到长，我是之指引念道，豁然。